我不要爱情的低潮、会微笑、眼泪不准掉，我很好，后来的你好不好你会知道， I wanna bring you in.

上你悄悄溜走，街边天气微凉，淡淡月光我怒目横交，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，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，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，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伤、哦、你的爱被埋葬，恨被收藏，痛应该原谅，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，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，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，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让我们真心相爱，到最后我都变成两个人分开的无奈，当初我没说过要谈一场绝不分手的恋爱，怎么今天这句话就变成我们之间的说白，不太多不太多爱就会明白的更多，不再说不再说就我们彼此沉默，其实我们终于明白这血缘无法更改，什么分手的恋爱，我让结局注定失败， 不确定的某个 中午十二点了，你肚子饿得咕噜咕噜，别被人听见哦，真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， 我在南京有贷款。